28页第六行，汝等既是迷中被人，如我垂首，等无差别，如来说为可怜悯者。这一段是世尊自悲莫难以及代会这些为物的大众们。那么我们读这一句经文呢，当然也不例外，我们自己现在也是属于迷中被人啊。前面讲八戒的缘起，可以说说得清清楚楚。经文注目虽然不多，把宇宙人生的根源都给我们说出来了。而众生误会以为是大海中一浮摸体，认为是自己，这就是把广大心性之中所显的色相只取这一滴我们现前的身相，以为是自己，而把大海全体给忘了。这就是前面所讲莫为全朝穷尽银帛之意。那么这个是实实在在讲是迷惑颠倒的很深。如果再要误会，自己这个身性就是真如本性的全体，那么这就是迷上加迷呀。何况还不止加一倍的迷，仍然在境界里面分自分他，分人分我，所以是愈迷愈深啊。这样要从迷妄里面超越出来，诸位想想谈何容易啊。经中显示的明明开导我们真心本性原本是包虚空大地的，这是真正的自己。而虚空大地实实在在是我们真心本性本性啊所现之物。并不是心外有法。 所以大经常常开导我们，法外无心，心外无法了。心与法是一，不是二了。错在哪里呢？错在我们自己啊，误认。我们现在把纷扰扰相误以为是自己的心性，而向自己道明妙性置之不问，这不是颠倒是什么呢？何况又有一个很大的误会，误以为心在自己身体里面，这是很大很大的错误。不晓得现前本妙心性，念非在内，前面其犯不出说得够详细的了。古人通达了三界为心、万法为实的道理，才会觉悟到我们所有虚妄想象的言论全是戏论，没有一句是实话。但是不悟不能断除，悟了以后啊，这些虚妄的戏论自然断除，内外情执理解消融，不会再存在了。今天这个经文一开端呢，世尊就是责备我呢，称他是迷中被人，加倍的迷惑啊。那么我们把前面的经文想一想，就晓得世尊迷中被人这一句话的意思。从前面比喻说，我们遗失了真心，遗失了本性啊，这个遗失啊，是讲迷失了，并不是真正遗失，迷了真心本性，真心本性所起无边大用啊，他自己全然不知，所以这个叫迷失。迷失之后，以为能够想象的，这就是自己心，以为自己这个四大之身。就是自身相，这就叫迷惑。这是一层的迷惑，再执着能够思维想象的心啊，是在自己身体里面。不知道真心到虚空法界，所以这是加倍的迷惑啊。下面是从比喻上说，如我垂手啊，等无差别。那么这个经已经讲得很久了，如来这个举臂垂手问我呢，哪个是正，哪个是道？举手 又垂首，实在没有道真呐、啊。而世间人，因为下垂为道，上举为真，都要记住，真也是这个手，道也是这个手，并不是说真这个手在，道的这个手没有了。那么由此可知，如来号为正遍知，就好比是举手，众生称之为信颠倒，好比是垂臂。那试问问手有没有失去，还是这个事。由此可知，佛与众生有没有差别？没有差别。咱要说差别，就是迷悟差别。悟了就叫做佛，迷了就叫做众生。悟了的时候不增啊，没有什么增加的；迷了的时候也不减呐、啊，不增不减呐、啊。那么众生实实在在讲，无量劫来生死轮回受种种的苦报，在诸佛菩萨看来实在叫冤枉。本来没有这些事情，这些事情就是一个错误的观念所制造出来的。这个错误观念就叫做迷惑。那么经文到这个地方，把第四大段介绍完了，这个下面一段行进无还，这个十八段呢，都是讲的真信。上一段告诉我们真心不实，是说虽在六道凡夫，我们也没有失去。十法界一真庄严，依他显现，它是个离体呀、啊，我们能静能稳，我们能有觉知，全是心性的作用。所以学佛要紧的就是要求个真，求个真实，要离开虚妄啊！我们在一切法里晓得哪一法是真，哪一法是妄。真的我们要守住，妄的我们要舍弃。所谓舍弃，就是不必守它。真的要守住，妄的随缘。不守住它，守住一个真。那么这个十八段 是戒妄显真，也叫做待妄显真，就眼根，眼根是妄，眼根是色尘，但是眼根中的见性是真，所以叫待妄显真。这是六根门头啊，举一个例子来说明。十方显见的意思也懂得了，但那个文性呢，也可以用十方来显示。见闻觉察嗅知，无不可用十方来显示。见性不灭，闻性也不灭。见性无还，闻性也不还了。诸位要懂这个道理啊。这才有个误处啊，有个入门的所在啊。果然入了门了，你说是修行，怎么样修如法，怎么修是对的，只要你一悟啊，你就全对了。如果不悟，怎么学也学不像。为什么呢？学别人学不像，悟了之后啊，完全与真性相应，那才是叫头头是道啊。我们看底下这一段，这一段也相当长。若难成佛悲咎，身毁垂其他手，而得佛言：我虽成佛，如是妙音，悟妙明心，圆所圆满，常住心地。我们把它这一段念完好了。而我悟佛，现说法音，现以圆心永说瞻仰，徒获此心，未敢认为本源心地。愿佛该怜，现世原因，把我一根归无上道。这段文呢，相当的重要。也就是这一问啊，对我们来讲的时候呢，是很要紧的。第一句说成佛悲咎生悔，咎的指前一颗显见不实，圆的通指前面四颗，意思是说自己无世界以来颠倒沉沦，生死流转，今天承蒙如来大慈大悲开导救护，过去一向你设了真心，今天蒙佛深切教诲，使我们觉悟到啊，真心就在六根门头，所谓放光动地呀， 窘迫根尘啊。由于干佛说法的声音，所以垂泣啊，这是感动啊，流泪了，也表示自己最崇高的敬意啊，以及感谢。可是还有疑惑不能够解除，所以又插手而言，插手也是扩展礼敬的意思，说我虽成佛，如是妙音，悟得妙明心性，就是自己本来圆满，包含虚空，遍满法界，不生不灭，本无一时，乃至于常住不变的心地。那么我们看看，我难道是真悟了呢，还是假悟呢？如果要真悟了，就没话说了，悟相当不容易。这里我们一看就晓得，我难真的是随遇生解，这个是在佛门里头啊最忌讳的。随遇生解是没法不开悟啊，随遇生解用的是什么呢？用的是第六意识。第六意识的体是无明，怎么能开悟？所以要晓得，我难所解的、理解的是分别心、意识心的作用。所以底下这些话呢，归功于圆心，现于圆心用佛专用。圆就是攀缘。攀缘心就是第六意识，而下边明明说出他害怕舍利第六意识，如果是学不掉第六意识，不忍心地学第六意识，那么换句话说，决定不能够悟入真心自信，这是一切众生最深的习气，不容易去掉了。我们今天说是离不了这个习气，理所当然。我南尊者是释迦牟尼佛的侍者，又是佛的堂弟，跟释迦牟尼佛那么多年，听经闻法都舍不掉第六意识，我们谈何容易啊！可是话不是回来，不学就不能成道啊，不学就不能成就啊。 那我们看看汪南底下几句话。而我悟佛，先说法音。佛是以言音教化众生，这个几句话，这四句现于人心，永所瞻仰，这个永当沉然的意思。意思就是说，佛经里讲这一番大道理，我明白了，我都懂得了。我怎么懂得的呢？还是我第六意识懂得的啊。那么换一句话，这个第六意识的心功用太大太大了，我是依他才能够分别如来的法印，才能够明了佛所说的意思。如果我要离开第六意识，我拿什么来分别如来法印？我怎么能懂佛的意思呢？那么我们看看窝南这个意思也很有道理啊。其实这不然啊。这是窝南的习气断不了啊。所以虽然佛是再而三三而四的告诉他攀缘心是虚妄的，是不真实的。无世界我们生死轮回都是受他的累，都是受他的害，一直到今天还是舍不得离开了。那么窝南的意思呢，如果是别的心倒可以舍，今天我用这个心来领悟如来法音啊，这个似乎是很好的事情，为什么要舍弃？怎么可以把它舍掉？再要说，真的古真把第六意识舍掉了，我们认识认了见心啊，这是我们的真心，徒获此心。未敢认为本源心地啊，此心啊就是指的见心，这是真心。前面所讲的妙明心体，正是世尊叫我们要认取的。就是六根的根性，可是六根的根性好像没有用处啊。没有第六意识心的作用大了。那么我们把这个妄心舍掉了，用真心，真心没作用啊，妄心有作用，把舍了有作用的妄心而认那个没有作用的真心，这就是我们所以不肯舍，不忍心舍的道理。这地方呢，确实是关键的所在。大概一般九指年龄的妄心，既不能够全体放下，他对这个妙明见性 是不能够比下承担的。所以佛在《金刚经》上说，汝等知我说法，入法语的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。法是什么？非法是什么？法为见性而说，见了性呢，是我们法还有什么用处呢？由此可知，佛说一切法是帮助我们见性的增上缘，见了性了，法也不要了。如果说见了性，那个法还舍不得离开，法就障碍了见性。那么再问的是，什么时候舍法呢？啊，法上应舍，什么时候舍呢？那个会修的人呢，是一面听一面舍。绝不取法，绝不执着法，这是高明的人啊！一面听一面学，佛说完了才学干净。所以说是闻而无闻呐、啊，闻了没有？闻了啊！听佛讲了那么多，听了有没有？没有，一面听一面学，一面听着学干净的。佛说完了，他心里空空如也，什么也没有。听是真听了，一样都不执着，一样都不取。我们现在文化怎么样？我们是记得牢牢的呀，别忘记了。这个佛法很宝贵，可不能学啊。我南京的就是这样的人，装了一肚皮佛法，一辈子不开悟。为什么不开悟啊？肚皮里的佛法装的太多了啊！你要叫他说，他说的头头是道啊！他把佛所讲的都能重复说出来，懂不懂呢？一句也不懂。给诸位说真的，一句都不懂。为什么呢？没开悟。我南京的都如此，我们不会例外吗？我们今天说拿到佛法，你们说懂吗？如果你要是懂了，越发懂了，一切法就都通了。这个法我懂了，那个法拿来还不懂，那证明啊没有通达了。所以学佛一定要开悟啊，开悟一定要放下啊，心要空，要静，正如六祖所说，本来无一物啊，何处惹尘埃。这个心多清净，本来是清净，一尘不染呀。染上一尘就错了，一尘不染。这正是我们要学的。佛法要是装多了，不要是装多，装少也不行啊。简直别诸位说是一个字都装不得啊。 不离文字，不离文字跟不离文字啊是同时的，不是分阶段的。正像佛在《金刚经》上所实现的，一面讲一面现象。这个法子真是妙极了，所以《金刚经》在中国这一千年来家喻户晓，人人传诵，它有它的道理的。《金刚经》讲到幕后，不取相，如如不动。听佛说了那么多，到最后是不取相，如如不动。正是六祖所说的“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”啊。所谓见色闻声都回归自性，不会的人但听说法，不知道反观心性啊。那么这也是众生通病，就因为他不能够反观自这个心性，所以仍然用欲言律心、攀缘心来听法。那我们现在来话来说，就是用意识心、分别心来闻法，他确实无知，不晓得这个分别心、念力心决定没有听法的功能。听法的功能是什么呢？本源心地的作用啊。这个道理几个人懂？而我们的误会有多么大呢？我们虽然读了《楞严经》，也读到古大德给我们的开示，我们悟了没有呢？果然悟了，我们一定能够回光返照，以文字般若，这个经书是文字般若，其观照般若，众实相般若，那就成了大功啊。不辜负释迦牟尼佛，不辜负历代祖师，可是我们读了经，看了古大德的注解，我们跟诺难一样，还是用攀缘心，还是用第六意识心，实在是辜负了佛祖啊。那么诺难当然也晓得是错误，是不对的， 可他还有一点希望，比我们还是强多了。他知道有事情错了，希望佛能给他解决。底下去愿佛难免宣誓言言，把我一根归无上道，求佛来救他。这很难能可贵的，我们现在有这个疑惑的时候不求佛救，他认为自家是对的。这就是我们不无争执之处。念佛难免这一句是恳求的话，现实原因，原因有三个意思。原因是圆满的，第一个，所谓佛以一因而说法，众生随类故得解，这叫原因。十方众生以因与不相同，佛一因说法，大家听了都是他自己的因，都能够听得懂，这个是实实在在不可思议。第二呢，无论是大乘教义、小乘教义，佛以一因来说，一切众生都能够理解。程度浅的人解得浅，程度深的人解得深，大家听起来都有味道，这是原因。那么再问问，佛说法有没有前身呢？给诸位说，说是平等心说法，没有前身。前身在个人呐，而佛说法就是理如其事，事如其理呀。所以说如来是无余者呀。实于者呀，第三种不思议，因缘之人，纵然是严格他方，也如对目前，或者因缘之人，众各都是。释迦牟尼佛与我们今天三千年了，他在三千年前，我们在三千年后，如果与佛有缘呢，也如对目前，这个面对面一样，超过了时间与空间，这不可思议啊！这叫原因。一根，一根在哪里呢？一个妄心，一个真心，这两个碰在一起了，究竟是要妄心还是要真心呢？要真心必须舍得妄心，这妄心无世界以来就用它，交情很厚了啊。要是说取真心把妄心舍弃掉，难分难舍，问题就在此地。这就是摩难尊者的一根之所在。无上道是成佛之道，一根要不拔除，这个两者不能够选择，必须要破除一根，在两者里面有正确的选择，才能成就无上菩提啊，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 禅宗 马祖有一句话说，平常心是道，怎么样才能达到平常心呢？平是平等，常是永远不变，所以平常心就是真心。老子给我们指出，障碍平常心的当然是这个障碍无量无边，归纳起来可以分为五大类。这五大类你要立三，平常心就现前。